各位先生，我哋今晚咧系仍然咧继续讲有关观音菩萨嘅事迹，以共佢个意义。嗱，我哋凡系每一个佛教徒，咁啊信仰观世音菩萨嘅，咁啊最重要咧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嘅慈悲。以共咧观世音菩萨嗰种嘅愿力，咁啊要以观音菩萨嘅慈悲心咧，系为我自己嘅心；要以观音菩萨嗰种嘅慈悲愿力咧，系为我自己嘅慈悲愿力。以呢个观音菩萨救度一切众生嘅心愿啊，系为自己嘅心愿。咁啊，因此我哋每一个啊，系信仰观世音菩萨嘅佛弟子啊，我哋唔系坐呢个形式上咧去崇拜观世音菩萨，乃系坐呢个精神上同埋呢个心理上咧去学习啊观世音菩萨嗰种嘅宏大嘅心愿。才是系咧真真正正啊，系尊敬观世音菩萨。嗱，咁啊，在呢个大悲忏里边，相信好多人咧都拜过大悲忏啦。咁个里边咧，一开头啊，就有一首偈文啊，佢就系说观世音菩萨咧系古佛在来，所以话南无过去。正法名如来，但是现前呢就叫做观世音菩萨。那么又说那个成了功德巨大慈悲，于一身心就现千手眼，照见法界就扶持众生，令法广大道心就教持圆满神咒。咁就说明啊，观世音菩萨既是系古佛再来，现在咧系示现呢个菩萨身，助佛转法轮去度众生。咁啊，说明佢啊响呢个常住法身中咧，系随类现身，处处咧系寻声救苦，所以在中国佛教个两千多年嘅历史中啊，响呢个印度、响西藏、响中国，乃至到今日嘅韩国、旧时嘅高丽啊，同埋日本，整个亚洲世界嘅人类咧，都在观音菩萨呢个慈悲心愿啊所庇护，从现在起乃至到未来。如果有灾难来临之时，也唯有咧系信仰观世音菩萨啊，诚心诚意咁咧去念观世音菩萨嘅大德洪名，或者咧系持大悲咒，或者咧系诵普门品啊，先至可以得到菩萨嘅慈悲加庇。是化险就为宜，逢凶化吉，可以说啊，也唯有观世音菩萨呢先就是我们人类真正的救世主。那么观世音菩萨他这个名称呢翻译过来啊，就是有很多种的不同的。那有些经典呢说佢为佢就光世音，光咧就系智慧慈悲光啊。嗱，咁啊，观世音个慈悲系离唔开呢个智慧。若无智慧啊，看得破，放得下，处处自在安乐啦，又点可以啊有呢个慈悲心啊？来到观世间人念观世音菩萨的音声去寻声救苦呢？ 咁啊，一定咧菩萨有呢个慈悲光，所谓照破万有，随处放下自在安乐，然后先至有呢个慈悲心咧，去观呢个世间人，连观音菩萨嘅名号啊，先至可以寻声救苦，令我哋啲众生咧系遇难的成长。所以光世音呢是从教化众生这一方面呢而立名，那么译名叫做观自在，译名叫做圣观自在。那么既然观世音菩萨，既然古佛再来，当然生死已尽，烦恼已尽，才得成佛嘛，得到自在解脱。所以这个观自在、圣观自在这两个名呢，就是属于他自己修行圆满成功，得到成佛道了，利益自己这方面呢而立名的。至于说观世自在呢，那也都是从度众生这方面而立名，就是观这个世间人。如果有人念菩萨的名号，都得到呢是自在解脱，所以这个观世自在呢也都是从度众生这方面呢而立名。但是最能够代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的，就是莫过于呢这个普门品开章所说了，他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的时候，能够闻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他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就皆得解脱。那就说明观世音菩萨呢，他的象征就是属于寻声救苦。今日在我哋中国，一位翻译专家就系鸠摩罗什法师，佢曾经咧在呢个注释即系解释《维摩经》嘅时候，佢讲啊，佢话世有危难，若自清明，菩萨咧能够观其音声，就即得解脱。咁就与刚才普门品啦，所谓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个道理啦，系一样。所谓寻声救苦，嗱，咁啊呢种道理咧，好多人咧听就系听过啦。其实呢很多人呢未必明白，我就讲个譬如，旧时没有这个科技发明之前，我们就用这个天上的月亮呢来到做譬如，所谓天光有水啊，就是天光月，月亮只是一个，但是我们人间呢，无论一千条江河、一万条江河啊，有水的地方呢，都可以呢出现啊这个月光的影子。但是月光呢未有落来这个人间这个江河那里，但是江河呢亦都未有将那些江河水啊，咁啊送上去个月亮侧边来照这个月亮。这个月亮呢仍然在天上呢未有动动，但是人间有水之处呢都同时啊照到这个月亮的影子，那就是形容啊譬如啊观音菩萨所谓不动道场遍十方界啊，有众生之处，只要清明礼拜啊，观音菩萨都会现身呢是寻声救苦。这个就是旧时呢科技未发明以前，我们用这个月亮做譬喻。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了， 我哋就可以用呢个卫星啊，同我哋人间嗰啲电视机咧做一个譬如。嗱，咁啊，天上咧今时今日咧，好多国家咧都有能力，咁啊射一个卫星咧上到呢个天空，咁啊佢又唔会跌落嚟噶，啊佢就响呢个天空咧运转，就好似个月亮咧响呢个太空运转一样。嗱，咁啊，如果人间有咩重大嘅新闻，例如某一国嘅元首出国访问，又或者咧世界运动会啊、奥运会啊、亚运会啊，咁啊呢啲咧好多人中意睇噶，啊包括我在内都有时都会睇下。嗱，咁啊变成咧卫星就只有一个。人间有咩重大嘅新闻啊？需要呢个卫星咧即时转播嘅啦。咁你一透过呢个卫星啊，咁啊将人间发生嘅无论灾难嘅大事，好似水灾啊、火烧山嘅火灾啊，啊或者有咩嘅好事啊，咁你即时将嗰啲新闻啊，咁啊传入呢个卫星里边咧，我哋人间所有啊，无论千千万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数唔出咁多个电视机啦。你只要呢个电视机嗰个旁边嗰个主人啊，将个电视机一扭着，同时啊，我哋讲话就有个先后，实际上咧系同时。呢次嗰啲新闻传送到个卫星，个卫星啊即时就播出，你哋嘅人咧即时扭着个电视啊，同时咧就有新闻睇啦，知道世界咧而就发生啲乜嘢大灾害，或者发生啲乜嘢大好事。但系卫星就只有一个，佢仍然响个天上啊，佢冇落嚟呢个人间咧。这个电视机的旁边仍然在天上，但是地下人间就无论千千万万那么多的电视机，它也都没有搬上天上的卫星侧边，那仍然不动啊。你买个电视机回来，你原来放在哪处的，那仍然放在那里，没有动到啊，没有搬到啊，可是有什么世界上的大新闻呢？咁咪一传送到个卫星啊，由卫星转播出嚟，我哋人间咧嗰啲电视，除非你去咗街啦，唔得闲睇啦，你喺屋企啊，你只要得闲一扭开个电视机咧，嗰啲重大嘅新闻你就一目了然。电视机冇搬上去个卫星侧边，卫星咧亦冇落嚟人间啊，彼此都未有喐动。咁啊，譬如咧，观世音菩萨，既然咧系古佛再来，以呢个菩萨身啊，辅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而且以呢个大慈大悲咧，寻声救苦而出名，所以观音菩萨不动到场，佢未有呢喐动到啊。而遍十方界啊，现种种身呢，咁啊在我哋呢个人间去度众生。人间啊，只要有众生称念观音菩萨嘅名，而又一心恳切至诚嘅话，咁啊观音菩萨呢就即时观其音声呢，就皆得解脱。所以在呢个法云法师啊，解释这个法花二座的时候，在这个第八卷里面，他有这样讲法，他说观世音这三个字呢，就有这个观世间的音声，观众生的身业和观众生的意业，统名呢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译名呢佢就观世业。点解呢？嗱，佢观呢个世间众生呢个音声呢，就说明我哋啲众生呢个口啊，就系念观音菩萨，咁咪有音声发出咯。啊，或者慈大悲咒， 众普门品或者念啱啱的巴弥空啊，都系属于观音法门。咁你念诵嘅时候咧，就有呢个音声发出。咁啊，观世音菩萨咧就系、是、观其音声啊嘅沉声救苦啦。咁就名为观世间嘅音声，属于口念咯。嗱，至于话观众生嘅身业咧，就系、是、礼拜，就系、是、我哋拜观音菩萨。除咗念观音菩萨之外啊，我哋呢个身体咧，去到任何一个道场有观音菩萨供养嘅地方，我哋以呢个自诚心啦，五体投地啊，所谓身业清净咁咧，礼拜观音菩萨。所以观世间嘅身业咧，就属于礼拜。嗱，如果观众生嘅意业，即系呢个心念啊，就系、是、作观啦。我哋念观音菩萨咧，唔系话念口妄咁啊，我哋念嘅时候咧，就要念得咧系自诚一心。而我哋礼拜观音菩萨嘅时候咧，咁啊亦都唔系好似中米咁啊，个头都未到咧，咁就马上就趌起身啦。试问咁样啊，何来礼貌呢？嗱，我哋最简单，我哋人与人之间有一件事做唔通嘅，或者搬张台太重啊，我想请一个人帮手搬一搬啊，咁你被请嘅人咧，你对佢都要礼貌啲啊，称呼一句啊，啊好礼貌咁请佢帮忙，咁啊对方就肯定帮你啦。咁如果你马马虎虎全无礼貌啊，全无知性啊，我相信对方呢唔会帮你忙。何况啊，我哋有灾难而期望菩萨嘅慈悲加倍呢，所以我哋念嘅时候要念得恳切，我哋拜嘅时候呢要拜得知性。咁所以我哋呢个心念呢时时都系咁样作观啊，来到观想菩萨，心无杂念，句句从心起，句句从口出，句句从自己呢个耳根呢系反照。咁啊，如是三业呢一致啊，咁就肯定啦，蒙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加倍。所以观音菩萨呢，译名呢，佢就观世业。就是观世间人啊，如果三业清净，受持读诵清念菩萨名的话呢，菩萨一定呢是沉声救苦。但是由于啊这个娑婆世界以这个音声来的造佛事，所以楞严经里面讲啊，他说此方真教体清净的在音闻啊，他欲取三摩提都实以文中入，离苦得解脱啊，是良哉观世音。就说明这个娑婆世界呢是用音声来做佛事。我们念佛是音声，我们打佛亲呢日夜地念佛也是音声，我们诵经又是音声，我们今天讲经大家听到，咁亦都系有音声啊！如果冇音声，你哋点听到咧？嗱，咁啊，娑婆世界啊，弘扬佛法、诵经礼拜，都离唔开呢个音声，系以音声做佛事。咁啊，所以当我哋有咩嘢所需求、灾难之来嘅时候啊，咁我哋唯有咧用自己嘅嘴。恳切持咒众普门品念观音菩萨啦，咁啊观音菩萨就肯定咧沉声救苦啦，所以一般咧就称佢为佢就观世音。咁啊，此观音菩萨名，如果做呢个圆庄法师啊，就翻译佢为佢就观自在。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个音声呢 看得破， 无论好的音声赞叹他呢，即使不信观音菩萨，其他那些人亦有毁谤观音菩萨的，那么他呢完全不会被这个赞叹与毁谤所动的。他了解到这个音声的好以及这个音声的毁谤，无非是对待法，都是有生灭，他不受这个音声所转而反闻自性，修行成功，他得到自在解脱。而他亦都希望众生学到他一样，观察这个音声是如幻，乃至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而不执着，不被一切音声以及法尘之所转，你就可以得到呢是自在安乐。所以圆庄法师呢亦观音菩萨名为他的观自在。心经呢就是圆庄法师所翻译的，因此呢心经呢就是第一句就说观自在菩萨了。咁如果做呢个罗就法师所翻译嘅法花经呢，咁普门品当然亦都系其中之一啦，又系佢翻译啦。咁佢哋亦为呢佢就观世音，佢个理由呢就系取于此观音菩萨啦，能够观察世人。如果一心称菩萨嘅名号呢而能寻声救苦嘅，咁因此呢就说佢为佢叫观世音。所以圆庄法师同埋呢个罗汁法师两位法师所翻译名字上睇来呢好似係唔同，其实佢呢个意思呢係好相似，係好恰当。咁在观世音菩萨咁译名呢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咁好多地方呢真係有一供养啊呢、这个千手千眼个观世音菩萨㗎。咁我自己喺夏威夷个道场呢，咁亦都做到一尊呢十五尺高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咁我问佢够唔够啊当时啊。咁呢个做佛像嘅师傅呢他说你数下，他说如果你认为少一只的呢，这一只啊我用黄金来搭救他。那么证明他都不讲大话啦，真是一千只手啦。那么每一只手的中央呢有一只眼，那么合埋咪叫做千手是千眼啦。那么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简单的称呼，如果具足呢应该为千手千眼大慈大悲呢是观世音菩萨。那么在我们中国唐朝的初期贞观年间已经开始呢有很多那些印度的出家人来我们中国所谓翻译经典弘扬佛法，同时啊他亦都带到呢好多梵本的经书以及呢这个观音菩萨的形象以及他所结的手印，但是当时呢未为我们中国人所重视，所以这些印度来的梵僧即是印度来的出家者呢，他们只有将这些观音像以及经典呢咁再带返去印度。咁后来陆陆续续从印度来我哋中国嗰啲出家人好多呢都带到有呢个梵本嘅观音菩萨经典，亦都呢带到咁观音菩萨嘅圣像，其中亦都呢经过当时一位叫做智通法师来到翻译以共呢认可，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观音菩萨的形象仍然未能普遍呢 流行于呢个民间，一直至到中唐，即系唐朝嘅中期啊，以后个末期，咁啊，观音菩萨喺我哋中国咧，先至逐渐咧系盛行流传于咧呢个民间。所以根据呢个千手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呢个经序里边讲啊，佢话千手千眼观世音咧，就系即系观音菩萨所变现，而佢有千手千眼，就系用来咧降伏一切个魔怨呢种嘅神力。咁啊，自从呢个唐朝武德年间，咁啊，中天宗有一个婆罗门嘅出家人，佢个名咧，佢哋应多提婆啊。佢用当时印度咧系最薄、最幼细咧嗰种布啊，系将呢个观音菩萨嘅形象咧画得咧好庄严、好端正。以及呢观音菩萨所结的手印和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典带来中国啊，献上给这个皇帝。但是当时这个太武皇帝见到呢，他都不是很珍惜，认为好像呢很平常。所以这一位婆罗门的出家人啊，他们应多提婆呢，他亦只有啊将他呢带回他印度。咁啊，至到唐朝呢个贞观年间啊，咁啊当时有呢个北天竺嘅出家人，佢携到咧呢个千臂千眼陀罗尼就个梵本咧，来到啊系进贡俾呢个皇帝。咁啊，当时个皇帝咧，就在呢个大总持寺啊，令呢个智通法师同埋带到观音菩萨像嚟嘅嗰啲出家人咧，咁啊将呢个观音经系译过我哋中国文，而又将呢个观音菩萨呢个圣像咧，咁啊取出来，以及观音菩萨所结的手印像呢，亦都拿出来，由这位智通法师啊，是鉴定以共复核证明啦，冇错啦。咁啊，到呢个时候呢，咁啊，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像啊，就先就开始呢，是正式是传入我哋中国。咁又根据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啊，佢话过去无量劫以前，咁有一尊佛出世咧，名为佢哋千光王正住佛，咁大悲忏里面咧，到最后啊出忏念佛号嗰阵时咧，就的确有一尊咧，佢就南无千光王正住佛嘅。咁啊，呢一尊佛咧，就系过去无量劫以前，佢已经咧就出世噶啦，成佛啦。嗱，咁啊，俾佛世尊咧，为着怜悯我啊，就系当时嘅观音菩萨未曾成道以前，以及一切众生故。咁啊，千光王正住佛咧，就为我啊，观音，如果一切在座嘅众生咧，说此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同时啊，以呢个金色嘅手臂咧，摸我呢个头顶，即系个摩顶咧。当时佢就讲啊，佢话是男子，你应当要受持此个心咒，普为未来恶世一切的众生呢是作大福利。咁观音菩萨讲，佢话我嗰阵时呢，咁开始呢是登地菩萨，佢话一闻此咒啊，从初地呢一超就到呢是正入第八善位地菩萨的地位。佢话所以我当时的心呢 就好欢喜，佢就响呢个千光王正住佛前啦，佢就发愿，佢话假如我将来堪能利益众生嘅话咧，佢话我现身啊，家下即时咧，应当系具足千手千眼。咁啊，佢发咗愿之后咧，佢身上真系当时咧就具足千手千眼啦。咁就说明咧系观世音菩萨啦。咁啊，当时咧呢个愿力咧系知所成。亦都说明观世音菩萨过去啊，系闻呢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发愿，为利益一切众生故，而即时身上咧具足系千手千眼。咁啊，观世音菩萨在法花会上，即系持一部《法花经》啊。咁啊，观音菩萨宝云品咧，系《法花经》28品之一品啦。咁啊，观世音菩萨咧响法花会上咧，一共有18位大菩萨。咁啊，观音菩萨咧系18位大菩萨之一，以及咧其他各种嘅大乘经典，例如好似《维摩经》啊、《楞严经》啊。放光波耶经啊、光赞波耶经啊、大宝积经啊，乃至花严经等，好多大乘经典咧都有提到啊观世音菩萨嘅名字，以及呢个点样啊扶持众生，以及观音菩萨嘅本末因缘。咁啊，直至到《法花经》咧，先至咧专门设一品。叫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是赞叹观世音菩萨以一切色身三昧力而现这个33身，从事呢是寻声救苦，来的度脱众生啊，使这个有灾难有所求的众生呢色皆满愿，亦都说明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寻声救苦呢的特色。那么在梵文的《法花经》里面啊，说观世音菩萨就不是说所谓32应或者33身那么多的，只有16身。那么哪16身呢？就是佛身、菩萨身、圆觉身、是声闻身、梵天身、帝释天身、团塔婆身、夜叉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转轮王身、鬼神身、毗沙门身、将军身、婆罗门身，以共执金刚神身，共有16身，就是未有呢个宰官身啊、居士身啊、长者身啊、阿修罗身啊，以共咧系紧罗罗啊、摩夫罗伽等身嘅。所以观世音菩萨之是种种身呢，不限于32应或者33身，而系咧吓以无数身啊，所谓随机化度，就系说明咧观音菩萨啊呢种度众生嘅姿态，而显出咧呢个普门示现寻声救苦咧呢种嘅妙用。乃至到在《法花经》普门品里边所说，佢话若有青年观世音菩萨，所谓大火不能烧啊，大水就不能没，夜叉罗刹鬼咧所不能咧扰乱，乃至到刀杖都会断断断，纽鞋枷锁咧都会断断坏。咁啊，如果有恐怖，你青年菩萨名啊，菩萨咧就布施呢个无所怖畏。如果贪嗔痴重者，可以令你离贪嗔痴；若是猴男女者，亦可以随愿得之，乃至受持菩萨的名号啊，一时礼拜 就是比受持六十亿恒罗沙菩萨的名字呢，其所得的福德呢是相等的。咁啊，对于佢说法众生咧，可以讲咧系无处而无知，随而是现啦，或者三十二应，或者七难三毒二缘等，就系显示菩萨啊呢种大慈大悲嘅说法妙用，以共咧系福聚众生啊呢一种嘅意义。每一尊菩萨或者每一尊佛，当他出现这个人间的时候，都有他这个衣布的庄严净土。原则我们观音菩萨的净土是在哪个地方呢？观世音菩萨就是以这个娑婆世界为他这个活动呢的中心。那么观世音的净土啊，不在于呢东方或者呢是西方的，就是在于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所以《华严经》第六十八卷里面讲啊，那么当时有一位呢，他就有一位居士，他的名字叫做善道。那么当时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善财童子讲，他说你向南方这样去啊，他说有个山呢叫做宝伽罗伽山，那么有一尊菩萨呢，他的名字叫做观自在，即是观世音啦。那你欲想见观自在，即是观世音菩萨，你就应该快快脆脆去亲近他，去参访他。那善财童子听到这个善道居士这样讲，他就向着他所指的地方的方向，向着这个南方而行。咁啊，果然去到咧，有一个山咧，名为叫做咧普陀洛迦山。咁啊，见到观音菩萨啊，响呢个山上边，咁啊就摄受咧系一切众生。佢个方法咧好多，有时咧就布施俾众生，有时用呢个爱语嘅说话嚟到度众生，有时以利行。有时以同事，有时以声色，有时以光明，有时以心声来的说法，或者以种种的神通呢去说化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呢离诸恐怖。假如能够念我观世音的名，或者顶礼我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得到呢免离是一切的痛苦，是一切的部位。咁啊，又在呢个《华严经》啊，《探源记》第十九卷里边讲咧，佢话印度有一个山咧，叫做速多罗山。咁啊，正式翻译咧就好难寻。如果以呢个意义嚟到解释咧，佢就名为佢哋小树梦庄严山。那么这个山呢也都是似得呢这个宝伽罗伽山一样的，那么也都是观音菩萨呢在那个地方呢来到啊，是示化众生。那么若是说这个宝伽罗伽山就是观世音菩萨啊，咁啊，度众生嘅净土啦。咁啊，因为此观音菩萨啊，常常咧在呢个山里边说法度众生。咁啊，但系我哋东方人，即系我哋呢个亚洲人，好多人啊，普遍系信仰观世音菩萨，所以东方咧到处啊都有呢个宝伽罗伽山。 例如印度的南部和我们中国这个舟山群岛、即是普陀山，都是东方比较特别大的宝伽罗加山，是观音菩萨教化众生的清净国土的殊胜地方。如果根据观世音菩萨这种大慈大悲寻声救苦的理想来讲，就是说明观世音菩萨所有在这个宝伽罗加山里面呢去说法，要希望整个娑婆世界呢都完全呢变成呢这个宝伽罗加山这个净土的圣地。所以在这个悲花经里面呢第二卷所讲，他说过去散提岩世界在这个善慈劫里面，当时有一尊佛呢名为叫做宝藏佛，有一位转轮圣王名为叫做无量净，他有很多太子，他的第一位大太子呢他的名字叫做不巡。既然有佛出世了，他就经过三个月九十日来到设斋供佛及僧，他们然后在这个宝藏佛前发菩提心发大誓愿，他对着佛说，他说日后如果有众生受这个地狱饿鬼畜生三途的苦恼，只要他能够念我的名字或者礼拜我的形象啊，给我这个天眼见得到，以及天耳闻得到的呢，假如不能够寻声救苦令他脱离这个苦恼啊，我誓不成正觉。那么当时宝藏佛呢见他发这么大的心愿这么大的慈悲，因此就为他受记了，他说善男子啊，你能够观一切众生欲想断他一切的苦恼，所以我现在为你取一个名字呢，你就叫做观世音。所以在极乐世界现在就阿弥陀佛做教主啦，当阿弥陀佛入灭之后，观世音菩萨就继续成道后补阿弥陀佛的位置，他的佛号呢叫做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光王佛，他的世界呢叫做一切珍宝所成就，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教化众生。所以我们如果要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念观音菩萨，现在呢念阿弥陀佛亦都可以念观音菩萨，同样呢可以往生啊，是西方净土，并无两样。现在是这样可以念，日后的人亦可以这样念，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是同样呢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两样。那么我们讲了观音菩萨的事迹的本末因缘大概的意思之后呢，我们就要研究一下观音菩萨这个法相。如果我们去那些国货公司或者专门是请佛像菩萨像的地方一看，那最多形形色色的就是观音菩萨，有送子观音啦，亦有鱼腩观音啦，有鳌鱼观音啦，咁好多种形形色色嘅，又有千手千眼千臂观音啦。咁现在呢我就讲一段呢有关鱼腩观音呢个故事。咁咩嗰啲鱼腩观音呢，就係、是、观音菩萨有一次佢化一个美女，咁呢个手呢 咁啊揸住一个鱼篮啊，装鱼嘅篮啊，咁啊佢啊卖鱼，咁啊佢去边度卖咧？喺我哋中国唐朝元和嘅十二年呢、这个鲜有金沙滩嘅地方咧，咁啊突然间咧，嗰啲村民啊，咁啊见到有一个美女，好靓噶，又好端庄，咁啊手上咧。提一个鱼篮，咁啊响呢个村咧里边卖鱼，咁啊随街都叫卖鱼。咁啊由于佢呢个相貌啊端庄美丽，咁啊吸引到咧嗰条村嗰啲男仔咧，咁啊个个都向佢追求。咁啊当时呢个美女咧就讲啦，咁啊你咁多人向我追求啊！咁啊，市民上我究竟应该系嫁俾边一个咧？咁啊，好难以选择噶。嗱，佢唯一嘅问题咧，就系我俾你哋一个条件。佢话假如啊，你哋有人在一夜之间能够熟读普门品，咁啊，听朝响我面前咧，唔使睇书，而能过背。背得呢一个一个字清清楚楚，唔会窒口窒舌嘅，嗱咁啊呢个人呢就入选，咁啊我呢就嫁俾佢，咁啊但系等到第二朝啊，哇咁啊好多男仔嗰晚啊真系冻起个床板都唔瞓觉噶啦，咁啊猛咁练普门品，啊咁练得得滚瓜烂熟，咁啊听朝佢交功课啦。咁啊，一共有二十人，咁啊唔止二十个人去背诵啊，不过其他嗰啲咧就冇咁熟背得啊，当然啊淘汰咗啦，系嘛飞咗出去啦，就唯有咧二十个人，佢真系咧读得背得滚瓜烂熟，好顺利，好通畅，冇半点嘅窒口窒舌。啊，咁啊，当时呢个美女讲啊。佢话我一个人点能嫁二十个丈夫啊？佢话再嚟个第二个条件啦、啊。佢话嗱，佢话假如你哋能够啊一夜之间，咁啊将呢个金刚经呢过背，我亦都可以咧同样答应嫁俾呢一个人。咁啊到第二日呢，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人啊。咁啊，漏夜去读啦，嗱，咁啊，《金刚经》就比普门品咧就多咗好多字噶啦，《金刚经》有五千几个字，咁啊，一夜之间咧读熟都唔容易啊，何况读熟仲要过背一个字都唔漏咧，佢的确都几虾人嘅。但系等到第二朝咧，咁啊，仍然咧有十个人真系背得咧好熟好熟。唔会窒口嘅，咁啊当然系入选啦。咁呢个美女又讲啊，咁啊既然十个人，我唔可以一时之间嫁十个噶。嗱，咁佢再嚟最后一次嘅机会，佢话如果三日之内啊，咁啊有人家背诵《法华经》，嗱，咁啊《法华经》有五万几个字噶，咁啊即系十倍《金刚经》咁多噶。咁啊，《金刚经》咧，咁啊，一夜之间只有十个人，都系五千几个字啫。但系加只系三日啫，咁啊，多咗十倍嘅文字咧，咁啊，认真咧唔系咁简单啊。咁啊，但系咧，亦都有人家啦，佢搏命咁啊练。咁啊，等到交卷第四日交卷咧，真系个个都唔得啦，只系有一个人啫。呢、这个人呢就姓马嘅，咁啊只有呢佢一个人呢在三日之内将呢一本《法华经》五万几个字啊，咁啊读得呢好熟，过背呢亦都背得隻隻字呢好清楚，咁啊只有单对单嚟一对一啦，咁啊呢个美女就冇得推搪啦，都冇得选择啦，咁啊只有呢就嫁俾佢啦。咁啊，等到啊呢、这个姓马嘅新郎哥咁啊，正式咧迎娶佢嗰日， 咁亦都是呢个美女啊，正式入呢个马家之门。咁佢一入门一，真系堂都未拜啊！咁啊，呢个美女就死咗啦。唔单话死咗啊，而且发得好快，等于话要即刻咧修炼，要即刻咧埋葬。如果唔系，嗰啲气味都好难闻。咁啊，当时呢个姓马嘅新郎哥啊，咁啊也只有得快快脆脆啊，在呢个悲伤之余，咁啊将佢修炼，将佢埋葬咗啦。咁啊，好似化场梦咁样。咁啊，过几日呢，咁就有一位出家人啊，来到呢一条村，就一直呢入到呢个姓马呢一家人嘅地方，同呢个姓马嘅讲啊，佢话你想唔想知道啊？你新娶呢一位太太呢、这个原来系乜嘢啦？咁啊，当时呢个姓马嘅新郎哥当然系想知道啦。点解咁奇怪？一入门就死，死咗即时就发就烂，唔葬都唔得，葬迟啲都唔掂。咁啊，佢就梗系想明白为咩嘢嘅理由咯。咁啊，呢个出家人咧就带佢，佢话嗱，你跟住我嚟，你攞埋个锄头啊。咁啊，跟住佢去咧，咁啊，去到咧就系撞呢个美女嘅地方。佢话嗱，你开棺啦，你睇下你就知噶啦。到时我会话俾你听。咁所以当时啊，呢个姓马嘅新郎哥啦，咁啊锄地啦，挖地啦，咁啊挖到个棺材嘅地方，就开咗个盖一睇，里边咧呢一位美女啊，真系咧坏得好快。几日之间啫，冚唪唥化晒啦，真系剩翻一盆骨咧，系金黄色。咁啊，当时咧呢个出家人就问佢啊，佢话你知唔知啊？系咩意思咧？佢话我唔知喎。佢话呢个美女咧唔系别人，就系观世音菩萨嘅化身啊！佢知得你哋呢条村嗰啲人。所谓业障深重，他想来渡你们，因此呢他就示现这个美女身到你条村买鱼，用这样的条件呢来到呢你嫁给你们其中之一个，你就以为幸运就嫁到给你啦。由于他全心是渡你们，所以他一嫁入你们，堂都未拜啫，佢就死咗，即刻就腐烂，你即刻就要埋葬啦。家一睇，只系几日之间咧，平常就嚟讲啊，冇理由咁快咧就乜嘢都化晒嘅。佢话嗱，几日之间咧，你一睇嗱，家完全化晒啦，就表示人世间咧，一切法有情无情啊，都系幻幻化化。变化之速毁坏得快啊，如同佢现在一样，就系劝你哋村中嗰啲人呢，就唔好做咁多个恶业，应该在在处处要看得破，要放得下，咁先至得到呢系自在安乐。咁啊，讲完之后呢，都唔使等呢个姓马嘅新郎哥有所回答啦。咁问呢个出家人咧，佢就会有神通，会飞上个天嘅，咁就飞上天上咧，咁就走咗啦，一阵间就见唔到佢啦。咁啊，呢个姓马嘅新郎哥当然啦，佢就领会啦，咁啊，由是一传出去，咁啊，全村嘅人都知道呢个卖鱼个美女啊，就系观世音菩萨化身嚟到佢哋。所以这个闪佑这条村民间呢多部分呢都是信仰观世音菩萨，亦都说明呢是观世音菩萨示现这个如来观音呢一个故事，等于说呢每一尊观音的形象都应该有一段的因缘。有人问呢， 佛教的经典之中所说有很多的大菩萨，好像佛说《法华经》，经头开始讲到这个菩萨众呢，都有八万那么多的大菩萨众，但是最出名而最重要的属于领导的地位的呢，一共呢也有十八位之多。咁啊，观音菩萨呢就系十八位菩萨嘅上首之中啊，系其中之一位。嗱，咁啊，在呢个人世间啊，只知道系恭敬供养尊重观世音菩萨。咁啊，其他嘅十七位菩萨呢，世上嗰啲人啊，对佢呢个名字都尚且唔认识啊，更加谈唔到点样呢恭敬供养清廉。咁唯有观世音菩萨啊，能够深受我哋呢个广大嘅民间对佢呢系恭敬供养。咁究竟系咩道理呢？咁就系说明观世音菩萨啊，系具足呢个大慈大悲嘅愿力，同时啊，最主要嘅就是观音菩萨呢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有很大的因缘。所以观音菩萨呢既然古佛再来辅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化度我们啊，所以他就示现这个菩萨身来到呢寻声救苦度我们，因为他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是太过有缘了。那任何一个人都想自己呢是事事如意，所谓消灾免难增福增慧，是延寿吉祥，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这样的。但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人都未必能够达到这一种这样的愿望呢？主要啊，就是你不得其法，所以就未能够呢满足你的愿望。因此呢，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乃至到或者呢未曾信佛而想呢信佛的人，你想达到你真是做到消灾免难，是延寿吉祥增福增慧啊，对于下面所讲几个条件呢一定要注意到，然后先就可以达到呢所谓消灾免难延寿吉祥的目的。第一就是要虔诚啊，咁啊，信仰观世音菩萨。我哋要信仰观世音菩萨咧，佢巨大慈悲，所谓依一身心，现千手眼，照见法界，扶持众生，能够普门示现啊，寻声救苦，好似啊呢个慈爱嘅母亲，是爱护关怀他的儿子一样。那么观音菩萨对我们呢都是一样啊，所谓有求必应，所以我们呢要信仰观音菩萨，绝对呢对菩萨那种功德呢不可以有半点的怀疑，即是要具足这个信心啊。那第二就要在屋企呢供养观世音菩萨的圣像，或者呢是用纸印出的，或者呢是用布来画成的，或者用木呢造成，或者用瓷器钢瓦烧成都得。那你所供养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呢，你应该要早晚啊要烧香，要礼拜，要祈祷，咁啊恳求观音菩萨啊垂怜加庇，给我哋嘅智慧以共慈悲， 令我哋消灾延寿啊，免难吉祥。嗱，咁啊呢次有个问题咯、哦，咁啊好多人问啊法师啊，佢话我所住个地方就好细嘅啫，呢个亦都应该常常有，唔系个个都住几千尺大屋嘅。咁有啲住个三两百尺嘅屋仔亦都有，咁你话除咗睡房、除咗厨房、除咗一个小小嘅客厅仔食饭啦，根本就冇多余嘅地方啦。咁啊，市面上我就点样可以供养观世音菩萨呢？嗱，不过我哋话咧就系咁样讲，要我哋供养观世音菩萨，呢个环境许可嘅啦，就当然系要做啦。但是如果环境不许可的，等于说你住的地方太小，或者太过有些不正常，或者是杀生的地方，或者是妓院，或者是赌博的地方，就应该供养观世音菩萨就不太适宜了。在这个环境之下，咁我唔能够供养啊观音菩萨，咁岂不是得唔到观音菩萨嘅家父？嗱，咁啊绝对唔系、哦。不过你环境许可，你就尽量供养；环境唔许可咧，你只要一心啊，所谓作观，如我头先所讲，你观想观音菩萨，你念观音菩萨，你即使咧冇供养观音菩萨像，其功德呢是一样，所以我特别提出，希望你们听了之后呢，不要等一阵暗暗沉沉啊，等到落了座之后呢，哇，那么怎么办啊，我住这么小的地方，那么又走来问我呢，我就搞不定了。所以大家呢，你听了呢，认为佛法是圆融，你的环境许可的，你们应该请一尊菩萨，那么供养恭敬礼拜。嗱，咁啊，环境唔许可嘅咧，等于话唔系话冇机会噶、哦。你亦系同样咧，只要念观音菩萨，所谓心存观音菩萨啊，就与呢个有地方能供养观音菩萨嘅法相咧，系同样功德。千万粒唔好执着，亦都唔好有咁嘅怀疑。所以呢一点咧，我就特别啊向大家交代。来到解释。第三呢，我们每人啊，就在这个观音菩萨圣像面前，我们要读诵此一本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或者是大悲咒，无论一遍两遍，当然越多越好啦，就或者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十声、一百声、千声、万声，当然越多越好，就看每一个人的时间呢有多少来到呢定下你自己的功课。那么也都讲明，那么假使没有菩萨像，我不够地方，不可以供养观音菩萨像，那么你也都不需要介意，你只要呢日日准时，唔好借头借耳啊！咁啊五年，你系朝头早嘅时间许可噶，你就朝头早念。咁啊，如果你日头上班嘅唔得闲念嘅，你可以夜晚放工呢又可以念，行可以念，坐可以念，在在处处都可以念，主要呢就唔好间断。嗱，咁仲有一个笑话呢，咁有啲人啊，咁佢好发心，咁真係日日都念观音菩萨好准时，而且绝对呢唔偷工减料，佢发愿呢念几多佢就念几多。但佢有一种呢迷信啊，咁佢就有譬如今日呢有特别事，咁要出门，啱啱咧佢呢个时间咧就系、是、佢念啊，每人啊系念经念观音菩萨嘅时间，咪等于话佢就今日唔可以念啦。咁啊，但系佢啊比较执着啲，佢话大日补翻，可唔可以啊？嗱，咁啊呢个问题咧，亦都常常有人问噶。其实呢无所谓补唔补， 理由就是我们24个钟头都可以念观音菩萨。如果你朝头早原来念观音菩萨的时间突然间有急事要去办，不可以念了，那你咪晏啲念翻亦可以的。咁如果你真係连今日嘅时间完全冇晒嘅，咁你咪听日继续念咯。我哋唔使得咁执着，你只要啦吓，你时时念，日日念，念嗰阵时啊，所谓专一一心至诚恳切就得啦。嗱呢一点咧，我亦同大家交代清楚啦，咁就唔好再问我啦。咁第四呢，我哋就要深信啦观音菩萨呢个神通妙力係不可思议呀。同时呢，我哋都相信我哋众生呢个心力啊，念观音菩萨呢种个愿力呢亦係不可思议呀。咁既然观音菩萨呢个妙用寻声救苦度我哋，这个心愿不可思议了，而我哋众生啊，念观音菩萨这种心力啊，亦是不可思议，咁啊彼此互通啦，等于话，咁啊因此啦，我哋遇到有咩问题，而恳切求观音菩萨加庇嘅话咧，一定啊系蒙菩萨嘅慈悲加庇，消灾障。而免难吉祥，好似我哋嘅人啊，响呢个深山大岭咧叫一声，因为呢个地方空旷啊、寂静啊，佢有一种回声咧，翻转头啊，所谓鱼响就应声啊，亦好似立竿见影一样，咁啊，说明咧，我哋只要真系念观音菩萨，唔系念口妄嘅。不是说交差了事的，而是真的一心一意的呢，那么我们一定蒙观音菩萨的慈悲是加庇。那么第五呢也都很重要了，大家留心听，但很多人我相信都做不到，但是做不到我都要讲，也都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就是念观音菩萨的人最好啊，就是戒杀放生，即是说食斋啦。这件事呢相信很多人做得到，但亦都很多人呢做不到。假如你做得到的，真的阿弥陀佛啦，欢迎欢迎之至，功德无量。假如如果说完全不可以是断绝这个分声的，等于话唔可以日日食长斋啦，咁我哋都要持呢个观音斋。同时呢，你即使要食，你都唔好咁滥杀，唔好咁残杀。你又极其量呢系买呢个现成，嗰个嘴啦唔好咁刁，一定呢要新鲜，唔新鲜嘅就唔食，唔好啦咁认真。点解呢？因为观音菩萨既然是以大慈大悲出名，那么大慈大悲的心愿救到我们都来不及了，那么他就哪时会杀生害命呢？那么我们既然信仰观音菩萨，亦都在这个精神上来到信仰观音菩萨，咁我哋应该要学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啦。咁如果我哋杀生食用，就最伤害咧呢个慈悲心嘅。嗱，咁所以咧就变成以观音菩萨呢个慈悲啊，就啱啱来个背道而驰，又好似两个手掌反转一样，来个相反嘅效力啦。嗱，咁所以我哋咧真系咧信佛嘅，最好就能够咧食长斋。嗱，咁如果咧你唔能够食长斋噶啦，咁啊都食下观音斋。即使你食荤咧，都唔好自己嘅汤，但系亦都唔好叫人汤噃。 因为你个工人咧，佢受咗你嘅人工咧，你叫佢做，佢冇理由唔做啊，唔做咪炒鱿鱼。但系咧，佢系奉你嘅命令啊，系你下令叫佢劏啊，咁呢个罪都系归你啊。咁啊，所以咧，你自己固然唔好杀，你亦都唔好叫人啦帮你杀啦，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好多人话法师啊，我冇劏，我不过叫我工人劏啫嘛。咁你话有乜两样？因为你个口咧有权威啊嘛，呢个系你工人，佢点敢话唔听你话咧？咁啊，其实咧佢系奉你个命，咁啊等于你劏一样咯。嗱，咁啊，如果识现成嘅咧，咁呢个罪就轻好多啦。咁啊，点解咧？冇错，街市里边嗰啲卖鱼卖鸡嗰啲人咧，佢日日劏咁多现成嘅响度。佢无非都系为客仔，如果冇客仔帮衬佢就劏嚟做乜？咁啊，梗系想做生意啦，有客仔就帮衬佢买啦。嗱，咁啊，你如果系食荤嘅，都系客仔之一，但系你有权买噶，佢冇权指定个位，你行过我呢个档口咧，你一定要买，唔买系犯法嘅，佢冇咁嘅权，就等于话咧。咁你中意心血来潮就买啲嚟食下，如果今日你发心食斋，你根本就唔买，唔买咧，咁咪就少咗一份罪业咯。但系如果你自己亲自劏咧，嗰只鸡嗰条鱼啊，本来系生生猛猛，会走会动，俾你一刀，佢就俾你杀咗啦。咁啊，你就欠下呢个命债啊！你食佢个肉。就是欠了这个肉债了，如果你是哪一位做银行这个出纳员啊，照银行这个 daily interest 计数啦，啊，那么这条数啊计不定，每天这样计，你一生人都不知道吃了几多，杀了几多，那么所以呢，就劝大家，如果真正是发心念观音菩萨的人，应该放下些，最好就食长斋。咁有啲人话食斋又冇乜精神，又冇乜力量噃。嗱，咁你睇下我啊，咁啊我家呢想啊肥，想减20磅肥啊，医生要我减20磅，因为我唔系好高，高度唔够，但系呢个磅数都过咗啦，正式啊 over pound 同埋 over size 啦。咁啊医生要我减20磅。咁但系我点减？咁啊，证明食素咧，绝对冇问题啊！啊，绝对唔会啦吓、啊，有咩嘢咧对身体咧妨碍？所以大家咧唔好赖账。问题咧在乎你自己咧发唔发心嗱。咁啊，如果以上啊五个要求，你哋都做到啦，咁啊，所以第六种咧。可以讲啊，一个人念观音菩萨就一个人得道，百人千人念观音菩萨啊，咁就百人千人得道。因此我哋信仰观世音菩萨嘅人啊，就一定咧要以观音菩萨呢种嘅慈悲心肠咧，作为自己一种借镜。作为自己一种的鼓励，不单自己要实行，亦都要劝你们的亲戚朋友都要信仰观音菩萨。如果你能够劝到你的亲戚朋友是信仰观音菩萨兼食长斋的话，其实你都是法师，你都是大慈大悲，救他们渡他们，你亦都是菩萨啦，所以菩萨咧唔系指定观音菩萨啦，啊文殊菩萨、地藏菩萨，你哋只要发心，系劝到人家哋信佛、念观音菩萨、诵普门品，劝到佢食斋咧，其实你哋就系亦都系现世个法师啊，系亦都系现世咧个菩萨，因为法师与菩萨啊，无非就系劝人家哋行善啫。咁你虽然冇学过法师，但你能够劝到人行善啦，念观音菩萨食斋咧，岂不是你哋都系法师？啊，都系现世个菩萨。 所以呢一点呢，大家呢就应该呢要特别注意啦。嗱，咁啊，指个观音菩萨普门品呢，一共呢有八个字，就系、是、依呢个人法而立名。嗱，观世音菩萨呢五个字就系人，普门品呢就系、是、佢所说嘅法。咁所以此个题目呢就系、是、依啊呢、这个人法呢而立名。嗱，咁啊，观世音菩萨可以呢就若呢个自利，亦可以若呢个利他，咁啊两方面呢嚟个解释。如果若呢个自利呢方面，即系自己得到嘅。嗱，观就系观照咁样解，即是咧呢个耳根啊反闻自性，因为耳根所对系乜嘢呢？就系、是、音声，所以佢哋细音啦。嗱，咁啊观细音咧，就系、是、佢修行嗰阵时，佢作观啊，观呢个世间嘅音声咧系有生灭。但是他这个闻音声，这个闻声啊，就无生灭。那么这种道理在《楞严经》呢，就讲得最多最清楚。那么第四卷最后呢，所谓击钟验常，我们敲一下钟的时候，那么庙里面有个大钟的嘛，那么常常早晚都一定要敲钟的。当我们敲钟的时候，咁啊，呢个钟咪发出一种音声咯，咁咪有声咯。嗱，咁啊，如果你唔击呢个钟，你敲完啦，唔再敲啦，咁啊，当然就冇音声啦。但系有音声，呢个冇音声啊，乃系属于呢个星尘之有无，说明呢个音声咧系有生就有灭，有音声咪有咯，冇音声嘅时候咪音声灭咯。但系能闻音声呢、这个闻声啊，就系、是、无生无灭，唔会因为呢个音声之有无而令到呢个闻声咧系有生灭。有音声嘅时候，咁啊呢个闻声能闻音声啊。冇音声好静嘅时候，呢、这个闻声都闻到啊！好似你问一个人，你家下听到乜嘢啊？如果当时冇音声啊，环境好静嘅话咧，佢听到紧嚟咧，咁样答你冇音声喎、啊，家下乜嘢音声都冇，好静，咁啊等于话呢个耳根闻声咧。有音声的时候固然他听得很清楚，就是没有音声的时候呢，这个闻声也都听得很清楚，是听到这个静的境界。那么就说明这个音声呢有生有灭，但是能闻音声这个闻声呢就无生无灭。那么既然闻声是不生灭，咁啊，依此不生灭嘅闻性而修，咁啊，因中不生灭啊，果咧亦不生灭。所谓因该果海，就果切因缘，就系咁个道理。所谓因果一致，咁啊，因此咧而得到解脱。嗱，咁啊，同时咧，在呢个心经里边咧，佢唔叫佢做观世音。咁啊，称呼佢为观自在啊，所以《心经》一开始咧，佢就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佢以呢个般若智慧嘅力量啊，佢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啊即系我啦，如果五蕴皆空即系无我啦，咁啊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到呢个无我境界，我都尚且无。咁啊，边处有痛苦啊？所以话照见五蕴皆空，跟住咧就系度一切苦啊。咁啊，相反咧，如果啊佢唔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唔照见五蕴皆空，就有我，有我就一定有呢个生老病死。 所以观世音菩萨啦，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佢照见呢个五蕴之我皆空，我既无，所以能度一切苦厄而得到大自在解脱。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就译名啊，就叫做观自在菩萨，只系属于咧在观音菩萨自利呢一方面咧来讲嘅。嗱，咁啊，如果若利他呢一方面嚟讲咧，就系如文中所说，所谓以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啊，佢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啊，皆得解脱。所以佢个号咧，佢个名咧就名为佢就观世音，佢就观呢个世间嗰啲人啊，当有呢个苦难或者恐怖嘅时候，咁啊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咁啊既然你有所求，咁啊观音菩萨就会寻声救苦啊，所以说佢为咧佢就观世音。嗱，咁啊，观世音，咁啊，亦有人咧翻嚟叫佢做观音菩萨，佢就略咗一个世字嘅。嗱，咁啊，点解啊会有咁嘅情形发生咧？嗱，我哋头先从历史上讲过，咁啊，观音菩萨佢个画像同埋观音菩萨嘅经咒啊，都系响唐朝嘅中期。同埋呢个晚期咧，系传入中国。嗱，我哋中国唐朝咧就好兴盛嘅、哦，所以咧，家下我哋称为唐人。唐人咧就系、是、唐朝嘅人，因为唐朝咧呢、这个兵个威力好猛啊，唔单话统一中国啊，佢亦都打到去咗外国嘅。咁啊，外国人咧都怕咗我哋中国。所以叫嗰阵时咧，嗰啲中国人咧咁威猛咧，佢就称佢为唐人。唐人，唐人咧就系、是、唐朝嘅人，就系咁嚟。嗱，但系唐朝个皇帝啊，即系开山个皇帝，一路至到唐朝灭亡，到到宋朝兴起，咁啊，唐朝咧就系、是、姓李嘅天下，唐高祖第一代叫做李渊。第二代佢个仔咧，佢就李世民，即系李氏嘅天下。嗱，咁你哋姓李嘅人咧，啊，值得光彩啊！啊，咁啊，你哋有一个老祖宗咧，系做我哋中国嘅皇帝噶。嗱，咁啊，旧时皇帝咧就好专权嘅。咁啊，佢既然姓李啦，普遍嘅民间咧唔可以随便用呢个李字嘅。啊，姓李固然冇法子改啦，但如果你安名字啊，用于第二处咧，要尽量避免。咁啊，如果唔系咧，就话你作反。咁啊，九族都要抽斩嘅，唔系好一件简单嘅事啊。咁啊，所以为着咧避免对呢个皇帝有所忌讳啊，所以好多人咧。就称为佢就观音菩萨啦，就唔用咧呢一个世字啦，就系、是、咁样。嗱，咁啊全名应该叫做观世音菩萨。咁你简单你话观音菩萨咧，亦都无所谓。好似我哋咧打观音七念万版嗰阵时候，就念观世音菩萨，即系南无观世音菩萨。咁啊转啦快版咧，就系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亦都系略咗呢个细字嘅咒语咧，呢、这个曲谱呢、这个歌词，咁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一样，念观世音菩萨一样，你念南无观自在菩萨亦一样，同时咧系一个人，此就若呢个利他呢方面嚟讲嘅。嗱，咁啊，既然我哋咧讲咗观世音三个字。若自利，若利他嚟讲咧，咁啊，其次我哋咧就讲呢个菩萨啦。嗱，咁啊，菩萨两个字咧， 具足来讲呢，它叫摩诃菩提质地萨多，中国话呢译过来啊，就是叫做大道心众生，就是说它发大菩萨心，发大慈悲心，它自道道人，所以称为它的大道心众生。那么译名它的大国有情啊，即是求这个无上大道，求这个无上大国菩提之人，所以称它为一个菩萨。那么亦都亦为它就开示啊，开示呢就是以这个佛法来到呢去化度的众生，那么它就开示啦。那么亦名呢它就高示啊，就它发心呢比较广大，不单自度，亦都度他，比这个声闻缘觉的行者呢，他的地位高很多，所以名为他的高士。那么译名呢，他的始士啊，始呢就开始，就是他开始呢去发心学这个菩萨道，修这个菩萨行。那么根据这个理论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菩萨啊，就睇你呢肯唔肯呢去发呢个道心。假如你呀学呢个观音菩萨之所行，学呢个观音菩萨之所修啊，其实你亦都系菩萨，每一个人都系菩萨，绝对系平等啊。啊，成佛都可以啦，何况成菩萨更加呢系可以。所以呢菩萨这两个字啊，就一定是要自度亦都度人，最好就是如同观音菩萨一样，以这个大慈悲的心愿力去寻声救苦。那么我们即使没有观音菩萨这么大的神通，可以千手千眼啊，随类现身啊，但我们只要向着这个目标的学习，我们眼前呢就浅为菩萨，我们有朝一日亦都可以证到啊，如同观音呢个心为菩萨一样。咁所以菩萨的意思呢，就是一定要自度度人。所以《楞严经》里面讲啊，佢话自未得道先度人者，是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呢是如来应世啊。咁就说明菩萨在自度度人呢两方面嚟讲呢，自度冇咁重要，反而呢是度他呢仲比较重要。因为菩萨若不度众生，就不能成佛道啊。菩萨一定要行菩萨道，要发大菩提心，在在处处呢要以度众生呢是为前提。好似《法华经》有一品呢叫做常不轻菩萨品，他是一个出家人，但是他常常呢当街当着大众见到人呢都礼拜叩头。咁人就问佢点解呀，你係个出家人向通街嗰啲在家人呢叩头呢？佢话我啊不敢轻于汝等啊，汝等都是未来之佛。佢话所以我顶礼呢唔係顶礼现在啊，我係顶礼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日后都会成佛。咁既然人人都係未来之佛啦，所以我顶礼呢就是顶礼未来的佛，亦都暗示呢对这个对方的一种鼓励。既然我顶礼你，你是未来之佛呢，你就好地尊重自己，好好地呢是依法修行，好好地呢去发这个广大的菩提心，自度度人，你有朝一日呢成菩萨，亦都成佛道。咁今晚讲到呢处时间呢已经係到啦，咁向下文长赋于明晚，咁明晚呢至到讲完仍然呢係八点钟开始。咁现在呢请大家起身，咁同大家呢係回向。 燃烧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尽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